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5集， 南河看了龙叔一眼，他的魂魄被麻青辉驱使，到现在还懵懵懂懂地站在一边。龙婶身体一软，龙婆婆的兄弟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他，质问道：你们对娘做了什么？好好的怎么会秘密封尸？要是正常死亡，只是为了下葬时间，那没什么，可是他们这两天才宣布，这就不对了。龙婆婆病着，年纪也大了，忽然去世，大家也没有多加怀疑，而且根据历来的禁忌，不让看遗容，大家也就不看。龙婆婆脾气直爽火爆，和儿媳妇多年不和，再加上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儿子也站在儿媳妇那边，卧病之后时不时就会争执。只是这几个月龙婆婆病情加重反复，都猜测也没有多久可以活了，大家也都没有见到她家里再吵过架，还以为是龙婆婆吵不动了，谁知道根本就是已经去世了。现在再回想起来，不少人去他家做客，还探望过病床上的龙婆婆，恐怕不少人看到的已经是尸体一具了。这让很多人想想都头皮发麻，比如龙雪梅，她立刻想到了自己和床上的婆婆还打过招呼，因为外婆提到了两个月前的时间点，有人回忆到就说， 哦，前两个月不是还大吵了一架吗？屋子外都听得到的。 虽然经常吵，但动静特别大，还是让人有印象。龙婶低头道： 就是那次吵了一架，他自己想不开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我们怕被误会，就把他的尸身封起来，等一等再操办。 龙婆婆行医救了很多人，大家肯定都会向着她的， 是一口气没上来，还是被你掐死的？ 鉴于他说谎的历史，大家愣是不信，甚至怀疑他两口子狠毒到谋害亲娘。这种事情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也不少，觉得老人没用了，碍事了，就故意不好好照顾，好甩脱负担。龙婶当然坚持不认，一口咬定只是怕被误会而已，人都死了。大家沉默一会儿，忽然道： 哎，问问马先生，马先生肯定知道，可以过阴问婆婆的。 对啊，马先生都出手惩处了不孝儿孙了。 哎，马先生，那你说怎么处置吧？ 马清辉俨然从人见人怕的古尸成了先生，这一般是寨子里老司才有的待遇啊，大家期盼他用自己的手段来鉴明这人的话。看到大家的眼神微妙变化，麻青辉不觉得十分快意，反而讽刺地笑了笑： 我只管找到龙婆婆的魂魄送她走，如果她夜里要索命，那也是你们应得的，至于阳间的惩罚，去找警察吧。 他这句话让大家有些懵了，怎么还要找警察呀？按照寨子里的习惯，这不是龙家和法师的事吗？马清辉嘲弄的道： 当年我家清清白白，你们说我妈在家里养蛊，活生生逼死了她，现在我可不希望这一幕重演，毕竟如果我不在，下一次谁又能确认谁有鬼呢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屈打成招，把什么事都推给鬼神罢了。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次他能辨别，那其他时候呢？怎么辨别？靠自己猜？靠不知道什么水平的巫师猜？谁又知道真假？其中到底又有多少和麻青辉母亲一样的是无辜的呢？要是没有麻青辉，大家也无法辨别龙叔和龙婶啊。因为当年寨子里大家愚昧之举， 马清辉虽然自身遭遇到不公，也成了古尸，但他反而更不愿人们全然依靠巫师来定夺，这也是他一直教给三个徒弟的。年纪比较大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事，就算没参与打砸，也是默认的一员。他们都有些坐立不安了。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，那样的事儿已经不多了，也被批判，却不如麻青辉现身说法这么有力，这么让人难堪。 小辉啊，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，大家现在也会找派出所办案。 外婆缓缓道， 葬礼到场的事交给先生，其他的交给警察，给师生做一个检查，什么都清楚了。 外婆一言决定，龙家人都没意见，有意见的人也不敢在麻青辉面前输。蓝河也把龙叔的魂魄放开了，让他去搜寻龙婆婆下落不明的魂魄。蓝河站在龙家门口怅然想，是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催生了信仰，诞生了鬼神，但也因为未知愚昧出现了以鬼神之名陷害的事，所以地府阴司才逐渐多了其他功能，惩治恶人吧。但人们能摆脱愚昧，摆正对鬼神的态度，也许会更好。蓝河正想着，听外婆在旁边悠悠地说了一句， 那个小宋也吃阴间饭的。 蓝河说道， 对， 差点忘了，之前宋福坛的表现完全暴露了他也能见到鬼，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外婆说道， 那你们还挺配的。 蓝河没说话，宋福坛回复， 外婆在说什么？ 蓝河看了外婆一眼，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随口开玩笑，没那种意思，外婆却只是一笑。 你听， 可怜的灵魂，回去吧，回去我们的家乡，那里呀，山坡郁郁苍苍，河水清波荡漾，月光明，太阳亮，那才是居住的好地方。 麻青辉的吟唱又响了起来，在夜色中传得很远很远。蓝河听得出神， 阿凤喜欢热闹。 外婆听着歌笑了笑， 他会回到家乡的。 蓝河觉得外婆已经知道还默认他和宋福坛的关系了，他们在寨子里待了两天就回城了。麻青辉则要等待尘埃落定，外婆和他交换了电话，老人家用老年机用的还挺顺手的。在家过年的时候，蓝河也找了机会了解他们的爱情故事，他作为蓝河的父亲，对离魂的事情也更加理解，感动得稀里哗啦，听完就哭了。 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 蓝河无语，再加上这几天相处下来，蓝父和龙老师都认可了宋福坛，就是拍着蓝河说， 哎呀，你外婆年纪大了，这个事儿咱们还是不要，我觉得不能立刻告诉他。 蓝河琢磨外婆根本就已经懂了，但老人家神神叨叨的，他只好说，好的。在家里过了苗年后，蓝河和宋福坛也要回去了，英韶和他师父好像一直在寨子里操办龙婆婆的事儿。蓝河约好回京后和英韶聚，他有些惦记龙婆婆的事儿。中间还遇到了龙雪梅来串门，她就是为了蓝河来的，说自己几天没睡好，一腔激情无法散发，快憋死了。 那也不能说啊， 你是不是想粉转黑啊？蓝河说道。 绝对没有。 龙雪梅讪笑。 就是我能不能吹一下，我们四舍五入是发小的事情。 这个没问题。蓝河道，还可以合个影。龙雪梅兴奋死了，那天在寨子里因为参加葬礼也不好和蓝河合影。蓝父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他们在合影，蓝河还揽着龙雪梅的肩膀。宋福谭没说什么，他先担心起来了。 对，等等啊，你们合影怎么也不带着小宋啊？还是带着小宋一起吧。 蓝父觉得这都在一起了，还是注意一点，万一有绯闻岂不是影响情侣关系，以后要提醒蓝河多加注意人家小宋的感受。他本以为照顾到了小宋，龙雪梅多少会有点不满了，谁知道蓝河和宋福谭一左一右站在他后面拍照，小姑娘拍完就咕咕大叫两声下楼跑了。蓝父都傻眼了。蓝河说道，他开心，这就是开心雀跃的意思。 哦，这样啊。 蓝父想，现在的流行语他是真的越来越不懂了。但是蓝父还挺想和年轻人拉近距离的，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大声地道， 姑姑，老婆，你做的这个腊肉真好吃啊。 蓝河和宋福谭差点没呛死。龙雪梅把照片发上微博，表示自己才发现原来和蓝河是一个寨子的，圆满。微博一会儿就几万转了，粉丝疯狂地唱吉祥三宝。虽然航班没有暴露，但根据龙雪梅的所在地，大家分分钟推理出蓝河把宋福谭带回去过年了。再看这张照片，更是有一种浓浓的一家人的即视感。这一天啊，龙雪梅多出了无数异父异母的姐妹。蓝河在家一共待了快半个月，虽然远在千里之外，但以现在的信息发达程度，他还是能知道京城发生了什么事，手机上的各种媒体 APP 都会推送的。蓝河正躺着在微博营业回复粉丝，就有一个新闻突然弹了出来，大意是京城在北园突然开始闭园休整。他手滑，不小心就点开了，发现因为来得太过突然，很多人都奇怪。有人议论说，公园里是挖出了神秘的古董，所以才闭园，这里以前是皇家园林。也有说是不明飞行物降落在这里，反正猜测是千奇百怪。网友的帖子更是奇怪，比如，哈哈，最近两年京城真的很诡异啊，我师父说是风水变了，之前那个地方也是突然修了红莲公园，也说和风水有关，体感虽然自己没有遇到过，但真的多了很多的都市传说，听了不少。前段时间不是白昼突案吗，那个古书上叫什么夜妖，我发小路过那边说看到了很多车进出，透着不对劲儿的气息。别说了，我都想去觉慧寺祈个福了。 蓝河划过新闻，过去两年的事，有真的有假的，有的半真半假，但如今这北园闭园应该只是大家想多了吧。他这想法还没过去，就收到东岳庙道士发来的问候。 蓝爷啊，你什么时候回京啊？听说北海出事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